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唐盛世，武则天当政，清官狄仁杰远赴蓬莱破其案，断民讼，冰心一片，铁面千国，百世流芳。根据荷兰作家高罗佩经典奇书《大唐狄公案》改编，中国版福尔摩斯，《大唐狄仁杰》。FM 87.6广播剧场与您相约断案。蓬莱县令突然自杀，冤魂因何不散？倾国倾城的妓院花魁为何无故遭难？无所不能的买办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老夫少妻的婚姻是否是案件的关键？寺庙里的黄金佛像与一桩一桩的人命案到底有什么关系呢？4月29日至5月7日，广播剧场五一特别节目《大唐狄公案之黄金案·青年狄仁杰》，为您把谜底一步步慢慢揭开。上回说到，狄公去佛寺查案，差点被陷害死在那个悬崖上。乔泰和马蓉去松林废庙发现了凶手阿广，却被马蓉失手打死。二人惊慌，并没有查到其他的线索，所以赶紧回到衙门复命。两个人到了衙门，将小菩提寺里杀死阿广的来来去去禀告了红参军。马蓉怕受责，又添说了一番自己险些被阿广掐死的情景。 红参军，乔太哥，我马蓉命大呀，苍天护佑，乃得克敌之强，转败为胜。今日我做东，请你们两个逃出局，吃海蛎子去。 洪亮、乔泰、马荣三个人来到了陶朱居，见卜凯、金昌这两个人也在店里吃酒，酒酣耳热，正谈得投机，桌子上杯盘狼藉，两个大杯斟得满满的，碧绿透明，酒气四溢。 哎，我的朋友来了。哎，今儿啊，你们正好结识金先生。 我们稍稍吃点便回县衙去吧，老爷怕是已经回来了。卜先生，金相公此刻少陪了，等我们回去衙门消了差，再来奉陪你们痛饮几盅。 马荣说着，向酒保只要了几色海蛎、龙虾、蛏子等海味，并三碗甜酒。卜凯过来，又将他桌上的那两大公酒先与乔泰、马荣敬了，又叮嘱散了衙务必再来这里聚会。洪亮三人匆匆吃罢，便告辞卜凯、金昌，自回县衙。此时内衙书斋刚刚上灯，狄公独个坐在岸边，正在慢慢的吃茶，苦思冥想。三人进得书斋，恭敬请安已毕，马荣便抢先将小菩提寺的遭遇细细的禀报了一番。 如此说来，我的判断果然不错，只需再抓住吴山，这案子便可真相大白了。 是啊，我们在四邻仔细搜索了，再没见一个人影，也没见着曹小姐的尸身，除了在后殿佛像的神龛里边找到一堆破旧的禅杖之外，寺里就再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了。 你们两个辛苦了，自回衙舍里歇息吧。哦，我与洪亮再聊一会儿。 是。 老爷，我已派翻译去小菩提寺，将那阿广的尸身呢抬来县衙，等候叔娘大堂辨认呢。 好，我今天两次去白云寺，先与慧本和尚谈了许久，第二次被一位和尚指点去同佛龛，差点踏入悬崖之中。可知白云寺里必有歹人想暗算我的性命，眼下古未可断定这歹人便是慧本，但正是他诱我去爬同佛龛的，那石梁又正是我在踏上之前被人挪动过的，这等巧合之事大可深思。 可是慧本当时并不知道你又会回去寺里面，并且独个上去寻同佛龛啊，真是他挪移了石梁，老爷不上去，岂不是跌死他人，枉做了冤魂吗？ 我见那个洒扫的和尚也很蹊跷，他仔细打量了我之后才唆使我上去的，莫非寺里的和尚都已有了默契，不然那些个火攻和尚见了我怎么都大惊做鸟兽散呢？ 是啊，不管怎么说，那石梁上暗做手脚便是阴谋害人的勾当，慧本理应知道内情。 更奇怪的是，当时寺院内外同佛龛上下并无一个游客，或许正是单独等我一人去踩踏陷阱啊。莫不是王立德的冤魂又来了？ 老爷，带我前去查看。 大人，外面起风了，这门呐，刚才马荣两位出去的时候根本就没关合。 洪亮，有人在我的茶里投了毒。 洪参军大惊，扑过身来一看，这茶水上面果然浮起了一层 灰粉末。他皱了皱眉头，用手指在茶中边的桌面上轻轻地抹了一下，在手指上也沾满了灰土。 原来是房梁上震下来的尘土啊，我还疑心是毒药，吓得我险些走了魂魄呀。哎，对了，洪亮，你随我来。 李公猛然想起了什么，突然站立起身，一手擎了竹盏，疾步奔向了后院王县令的宅地，摸向那间出事的卧房。红三军一时懵懂，也只顾着紧跟而来了。进了房门，地宫举珠上下四周照了一番，他似乎发现了什么奥秘。 洪亮，你将那柄靠椅搬过来，搁在这木柜之上，再递过一柄小刀和一张薄纸，随后替我高举着竹盏。 老爷，这横梁上莫非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洪亮，害死王立德的毒药沫正是从这横梁下端的一眼小孔里落下来到那口紫铜锅里的。歹人这条毒计果然高妙啊，他见王县令常年在这里煮茶，茶炉和紫铜锅都是一成不变地支在这个木柜上，时间一长，蒸汽将上面的横梁的油漆都给熏污了，他利用王立德新木油漆之机，在横梁下端钻了一个小孔，藏入毒药之后，又用蜡水封合，只轻轻木了朱漆。不消几日，蒸汽便融化了蜡水，毒药沫也就散落到了下面的紫铜锅里。王立德哪里会察觉到这层阴谋啊？终被歹人害了性命，却又不留痕迹。 哦，原来如此啊！啊，大人，我这就去找唐主簿。 唐先生可知道王立德是哪一日故匠修木这横梁的呀？ 正是王县令死前七日，王县令早有吩咐要木新漆，那一日翻译请来个漆匠，王县令正做大堂理事，我就吩咐了几句让他进来这里，有翻译陪侍监督。记得这漆匠很快便将横梁修木一新，光彩照人，给了他赏银，他便告辞了。 你可知道这漆匠的名姓，住在城中何处？ 这听翻译说，这漆匠是一条帆船上的，蓬莱港停泊时不知如何被请了来，随后这船又扬帆出海了，哪里去找他来呀？ 那唐主簿可看清了那漆匠的模样？ 看似甚年轻，只是方客装扮，面目看不真切。 狄公紧皱眉头，失望的叹了一口气。马荣乔泰兴高采烈地赶回了陶朱居，只见金昌一个人在读针，卜凯呢所以醉了，伏在了桌子上呼呼地打着鼾。 哎，你二人来得正好，快将这厮弄醒，我们已经和玉珠商定了，今夜他答应陪我们去逛番人里，那里的小妖精们可迷人了。 乔太听说今夜能逛逛番人里，正好开个眼界，狄公是不轻易差遣他们去那里的，又听是玉珠小姐作陪，心中大喜，便大声地将卜凯摇醒，不由得分说与马荣两个一边架起了一条胳膊搀扶着，随着金昌出了酒店，直奔河边的渡口。小舟很快地划到了花船的前面，玉珠果 然是盛装描抹，正立在船栏边等候呢。乔泰深情地痴痴地望着玉珠，玉珠呢也朝乔泰微微地一笑。 您二位怎的也来了？ 这两日正想你呢，玉珠小姐竟陪我们去玩翻人里，听说那里花样翻新，五光十色。 你先来我房中坐了，我有话与你说。 乔泰点头，跟随着玉珠下了后舱。玉珠沏了一盅香茶捧上，两个正亲密地说着话儿。 哎，乔大哥，马大哥上边换你去嘞。 乔泰不悦，心中虽留恋着玉珠，又不知马蓉叫他何事，只得硬着头皮上到了船面。解说马蓉与卜凯正在船头赏玩，金昌呢则去与保姆陪话。 哈哈，马蓉弟，我陪你去船尾看看如何呀？ 船尾？ 哎， 这堆豚若户有什么好看的？ 走嘛走嘛。 不由分说，卜凯一手牵了马蓉，便往后面的船尾方向走。船尾聚着五六个船工在闲聊，见马蓉两个过来都止住了话头，屏息一声不知了。 你从这船尾向海口望去，哎呀，云日游鱼一线彩湖，海水幽蓝，明星照耀啊，正是人间难得的奇景啊。 马蓉看了半晌，并不觉得有趣儿，便绕过了船尾，想回到前舱找别的女子。忽然他看到在铁锚的边上搁着十几根旧禅杖，这正与他们在小菩提寺后神佛龛下见到的一模一样啊。马蓉的心中不由得狐疑起来，正在踌躇之间，又见到了乔泰寻路而来了。 马蓉弟，叫我来有何事？ 大哥，你且看这些根禅杖，这花船上如何也有这老狮子？莫非船上也躲藏着和尚，还寻欢作乐吗？ 马蓉弟，我们须得留个心，暗中查访。倘若真撞了有和尚，定不轻饶。 哎，乔大哥，你如何不去陪玉珠小姐？ 不是你换我来的吗？就来看这堆破禅杖。 不是，谁叫你了？ 金昌来传的话呀，说是你换我。 哎呦，上他两趟了，你快下舱去责问金昌。我这里寻着卜凯，定要我问个明白。没想到我们今日倒被他们两个消遣了。 乔泰赶回了后舱，舱门紧闭，里面传出了一声痛楚的哀泣。乔泰一脚将门踢开，见金昌一把揪住了玉珠的头发，一手持着皮鞭正在抽打玉珠，玉珠满身血痕，几乎昏厥过去。乔泰怒从心起，大吼一声，正要上前擒拿金昌，不留意猛地绊了戳腿，喝扑跌地了。金昌嚎叫了一声，从腰间抽出了一柄匕首，回头对准了乔泰的背脊，正待刺下，玉珠跃起一把拖住了金昌的大腿。 乔大哥快逃！ 只见金昌猛地一挥手，匕首刺入了玉珠的胸膛，玉珠惨叫了一声。啊！乔泰听了，如霹雳轰顶，站起身子，一手揪住了金昌的胳膊，劈头盖面便是四五掌，打得金昌鼻门破裂，脑浆血水一起流淌。接着，乔泰又回头抱起了玉珠。玉珠已经是不省人事了，血流满身， 嘴里还不住地在喊着乔大哥。 乔大哥，咱们正偷运黄金呢。 乔太抱起了玉珠，刚要出后舱，见马荣赶到，便将这事说了。两个将玉珠的身子拖上了船面的时候，玉珠已经气绝了。月光照在玉珠惨白的脸面上，如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妖娆怒放的时节，竟横遭风雨，不幸凋丧。乔太懊恼不已，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膛，他热泪横流。 马荣听，玉珠小姐临死前说出经常一会儿就阴谋私运黄金。 大哥，金昌没了脉息了。 马荣弟，可从寻找不开那厮，捉住了他，不愁问不出私运黄金的内情来。 哎呀，不知什么时候，他溜之夭夭了。 我们此刻即命劳保级船工，将这条船停泊到河口的霓虹桥下，随即回县衙去禀报老爷。 大哥，适才我听卜凯说起，这条船的船主啊，就是那丢了老婆的顾梦平。倘真的是卷入京昌一伙黄金走私，这顾梦平想来也难脱干系啊。 两个人回到了船头，老鸨及众船工早已是惊慌失措的围聚在船头，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马荣见远远的水面上飘着一片小舟，船上正立着卜凯，竟然放声长歌。哎呀，心中好不气恼啊，他恨得牙痒痒啊，他一味的顿足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大唐狄公案之黄金案》，感谢您的收听。 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寻找明天，你好，生命。